孙燕姿《太阳底下》。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二了，已经是距离告别2018年的倒数的第七天，所以还剩下整整一周的七天的时间，我们就要开始习惯要说2019年的几月几号了哈。这样的一个数字组合，可能多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陌生，但是它会在接下来的一整年的时间当中，365天当中陪伴着我们，然后也感受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中的一点一滴的细微的变化。下午的3:05啊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不管你是在有阳光直接照着的房间里面工作奔忙着，还是在一个舒适的角落里头，窗户边上喝上一杯暖暖的茶，纯粹的一种放松享受的状态，都希望你可以带着对于即将到来的崭新一年的美好的期许，来感受时间向前的脚步。下午好，我是戴毅。 擦过情侣走。茶杯，来分你一半，感激这夜为我伴，跟你一起，我不管热吻杯中满，摇杯中情，赠你一茶馆，情深我款款，怎么你在望窗半？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你的生命另一半。 哎，在想什么？想着你女朋友呢？你没女朋友？当然不信啦，没理由。你挺好啊，因为没人喜欢你，或者有你不知道。 到了年根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非常的忙碌，都没有时间来听广播。那如果可以像收音机旁的任性小七这样子，真的是在靠着窗边的时候，下午晒太阳，喝上一杯暖暖的茶饮，来听听广播，所以可能这样的工作也确实很让人羡慕哈，我都很羡慕。 下午好 Walk the moon, walk this body Saw the rose rise at me every time that I thought that I was cool Well, God knows it was no chosen one, that just wasn't my prime Yeah,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honey,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And I will work this body, I will burn this flame Honey, it's just a matter of when awesome Sunday when it's my face in the newspaper again All the rag magazines, black limousines, they'll be getting in line Yeah,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honey,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And I will work this body, I will burn this flame Sandy 林忆莲不太一样，比我们印象当中的更加有力量，更加有性格。沙文来自林忆莲的新歌，编曲的栏当中出现的是龚硕良、五月天的阿信、常石磊、八三幺阿蒲、吴青峰做的词，龚硕良、Curtis Richardson 等作曲。仅仅就沙文这一首歌，就已经是集结了这么多大牌的音乐人、创作人。所以三年磨一张专辑的 Sandy 这次是要放大大大招了。林忆莲这张新专辑名字叫做《零》，零可以是数字的开始，也可以看作是重新开始的归零。而且呢，沙文是作为了整张专辑的主打歌出现，讲述的是一场女性意识的觉醒。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充满着力量的控诉的语气，像是在追问，也是在催促着女性自我意识的一种觉醒，让灵魂生根发芽，走入我们心灵深处的音乐。你会发现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很打动人的点，可能是创作灵感，也可能是一句歌词、一个歌曲的细节。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前进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 思绪呢还陷落在刚刚的 Eason 陈奕迅的你的背包里，因为年末的时候刚刚经历了一次搬家，也发现了很多曾经以为可能早已经丢失了不见的东西，然后就会有很多曾经以前的一些记忆重新浮现在脑海当中，这种感觉有时候挺怎么说呢，很复杂。分享这首 Say Yes， 因为看到了收音机旁的丹佳说昨晚向女朋友求了婚，现在是准老婆，所以我想起来这首歌不代表我想暴露我的年纪。头像我觉得你肯定是之前没有看过101次求婚，其实我也没有完整看过。我最早知道这首歌是在一个经典日剧的主题曲合集当中知道这首 Say Yes。总之祝贺你们，也希望可以沾沾你们的喜气，开心的过周二，开心的准备迎接崭新的2019年，迎接元旦。平台上面费劲说乔迁怎么不通知一下大伙呢，不能去暖个居，红太狼的平底锅还是要送一个的，我谢谢你了。其实我现在还是喜忧参半的，怎么说呢，就是会找到一些旧物，你以为丢失掉了但其实它还在，但是呢你会发现也顺便的有可能丢掉了一些你近日的心头好，因为搬家整理的时候是个很混乱的时间，然后呢我现在就处于一种喜忧参半的状态当中。好了，和你一起唱周二的直播当中，就在 FM974 北京乐广播，下午好，我是戴毅 Charlie Puth One Call Away， 我们待会儿见。Call me baby if you need a friend.

今天下午天气晴朗，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中，出门请注意防风，并避开广告牌等高大悬垂物。风寒效应明显，体感很冷，注意防寒保暖。另外，风干物燥，还应多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近日，2018戏剧东城蓝皮书发布。据统计，2017年东城区共有艺术表演团体103个，剧场34座，全年上演戏剧演出3663场，实现票房收入1.81亿元，分别占全国戏剧演出总场次和总票房的9.4%和9.3%，共演出戏剧剧目588台，占到了全国戏剧演出剧目总数的13.3%，平均每座场馆演出场次达206场，是全国场馆平均演出场次的3倍。今年在12个驻区专业戏剧院团的帮助下，东城区干部群众携手创作的24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舞台作品，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源自工作岗位或是社区生活的身边故事原创剧目，比如东城法院的约定和区红十字会的邂逅红十字，东直门街道带来的18年双拥模范严和平老人自己演自己的故事的冰妈妈等等。这些戏剧将在明年3月份在东城各街道社区进行巡演。继续来看，作为西山永定和文化带的西南起点，房山历史悠久，文化厚重，不仅是文物大区，更是碑刻大区，已发现的碑刻达800多件，数量居北京郊区各区之首。而这两天，赵各庄的乡亲们非常兴奋，美丽乡村建设开工当天，大家就在雨水坑里发现了2块石碑，经专家鉴定，其中一块竟然是明代的。目前发现的石碑都已经被有关部门妥善保存，专家将尽快启动研究。2019年，村里将修建村史馆，这些碑刻的内容将作为村史馆的重要资料，丰富赵各庄的历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用不着付出，如果你爱 元作词，周迪丁元作曲，陈玲原唱的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收录在他1993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的名字就叫做《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当年要一首歌想要推出，想要大众听到，是肯定要来电台打榜的。来电台打榜也是必须要走的宣传通道，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在音乐流媒体上面发布自己的新歌，就可以让更多更多的听友第一时间听到新作品。陈琳，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其实选择一首适合自己的作品作为主打歌很重要。1993年的时候，陈琳来到北京寻求发展，她那个时候非常幸运，他遇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帮助他支持他，他很快录制了个人的专辑，那个时候专辑主打歌叫做《假如爱上别人请早点告诉我》。陈琳常参加一些北京乐队的 party， 所以很快发现了指南针乐队的一首好听的作品《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很适合自己，于是呢，他便找到了指南针乐队相熟的老乡，讲述了他对于这首歌的喜欢，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这首作品很快成为了陈琳新专辑的主打歌。虽然说临时换掉了原本录好的歌，但这首旋律很优美又同时很朗朗上口的新歌得到了歌迷的认可和喜爱，所以在25年前的1993年，满街都在传唱着这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而陈琳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1994年北京音乐广播，当时还是叫做北京音乐台的十大金曲栏目的最佳演唱奖。时光总是匆匆，斯人已逝，所以我们是希望他已经远离了那些纷扰和那些困惑，希望留在人世间的也都是很美好的记忆、美好的声音、美好的作品。下午的3:4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北京音乐广播。下午好，是戴毅。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 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找回我自由。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会想象自己若是他该怎么生活。 在无常的风风雨雨，人变得自作自受， 困在爱里得不到解脱。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错，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我趁你在笑说，我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找回我自由。长夜走向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守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任你左右。我沉迷在小说， 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哦，找回我自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首歌当年很多人疯狂的喜欢，是吧？把它作为自己个人空间当中的主页上的背景音乐。 Cause you don't understand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Why is everything so wrong? This is a happy end. Come and give me your hand.I'm a new song。 收音机旁的静文，这是在苹果几时代的时候的广告歌来的。你看时间过得好快哈，我都不敢说我记得是准确哪一年了，但现在我知道是 XMAX 的时代了。时间过得真快。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12月25号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停留在 FM974。 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 Merry Christmas，周二愉快。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